山不转那水在转，水不转那云在转，云不转那风在转，风不转那心也转，心不转那风在转，风不转那云在转，云不转那水在转，水不转那山。山不转那水在转，水不转那云在转，云不转那风在转，风不转那心也转，心不转那风在转，风不转那云在转，云不转那水在转，水不转那山也转。绕过那道弯。